来给大家推荐一支乐队吧，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这是一支成熟乐队该有的表现，不过是一些成熟之后的伤感，因为新裤子一直被世人所关注，甚至视作是一种当今青年的文化现象，使他们始终站在潮流尖上的定位。所以在每一个新裤子情节的人心里，他们不仅仅是一个乐队，更是才华横溢、不满足现状、拒绝庸俗的一个青年文化。我总是在想，这个横跨了音乐、电影、美术等领域的乐队，如果荒诞不经地穿越到现在，这几个极具艺术气息又自命不凡的人，会不会再次让我们觉得离开你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又或者是褪去精英面纱之后，用安详的气质来号召心灵的道德力量。因为没有经历过痛苦，始终忧郁地活着，不是草根的反制和脆弱，是命运与这个世界的伤害。 勇敢的你站在这里，脸庞清瘦却骄傲，在这远方没人陪伴，只有幻想和烦恼。无聊的，渺小的，反对不公平的世界，没能继续的革命，不欢而散的告别。我倒下后不敢回头，不能再见的朋友，有人多了，有人疯了，有人随着放弃了，我难过。我不得不

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选择收听墨音乐，我是小墨。每天中午的这个时间段，我都会这样陪伴在你的耳边，来跟你聊着心事，来跟你推荐着我私藏的一些好歌。想问问收音机前所有的男同胞们，你的记忆当中会有那么一个姑娘存在吗？有人跟我讲过，说所有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记忆深处里的姑娘，她不是李志的港岛妹妹，也不是赵雷的南方姑娘，也不是左小祖咒的小丽，不是海龟先生的玛卡瑞娜，她甚至没有什么故事，我们也不必怀揣太多情绪，只需要记得她闪亮如灯火的眼睛，这就已经足够了。 像他的眼睛在闪烁、他是活泼，炽热又沉默，让我忍不住想对他说。 却被迷惑。他看着我，现在说什么？难道他已注意到我？仰望天空，那淡蓝的颜色，好像他的眼睛在闪烁。他时而活泼，时而又沉默，让我忍不住想对他说。 有一个姑娘，在当今的华语歌坛当中，她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现在的她呢，是脱离了体制，每天以跑步和音乐相伴。她成为亚洲首位完成世界六大马拉松，并且获得六星跑者专属奖牌的音乐人。许飞她说，户外跑可以让我看到很多我曾经接触不到的人情，看到很多非常接地气的景象，这些沿途的风景通过我的眼睛，然后记录到我心里。我想它一定会有一天从我的笔尖流淌出来，变成音乐。许飞在16年的11月份推出了专辑《少年去游荡》，作为出道十年的砥砺，从简单走向复杂，又从复杂走向纯粹。虽然没有刚出道时的风风火火，却充满了坚定。许飞他让我想到里尔克的那句诗，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人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我们就像是阿甘一样，希望把烦恼和非议甩在身后，却不知道前方到底有什么。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愿意停止脚步，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此了吧。

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无论离我们很远还是很近，其实所有地方我们都能回得去，只是太多东西都已经远去了，成为了记忆，等待再去触摸的时候已经荡然无存。就像曾经的达达乐队，就像我们每个人的黄金时代，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未来才显得更加迷人吧。记忆不该成为束缚，往事也只能用来怀念，更多的美好与温暖都在未来。就像如今已为人父的彭坦，就像每一个逐渐成熟的我们。 Watching the skies, hoping for the best but expecting the worst. Are you gonna drop the bomb or not? Let us die young or let us live forever. We don't have the power but we never say never. Sitting in a sandpit, life is a short trip. The music's for the sad men. Can you imagine when this race is won? Turn our golden faces into the sun.Getting in tune, the music's played by the madman. Forever young,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 Do you really want to live forever, forever and ever? Forever young,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 Do you really want to live forever? 吹过南海到北岸，还看过很多很多，心里面却还是失落。说好的旅行啊，你已经缺席了。于是啊，我决定一个人上路了。最里面人群不停地穿梭，可你还是没有经过。厦门的天空很蓝，吹过南海到北岸，还看过很多很多，心里面有一点失落。说好的旅行啊，你已经错过。于是啊，我决定一个人继续前行。

彭佳慧、张宇、戴佩妮、林俊杰等等，有金曲天后，有顶级唱将，俨然一次经典的主题跨年群星演唱会，但都收效甚微。而这次主题演唱会，据说只是台湾的会场便亏损了近500万，更不要说内地了。有人说罗大佑唱不动了，演唱会之后这是大家的心照不宣。当然演唱会也并没有让罗大佑去唱多少首歌，北京只有一首，上海也不多，台湾更是寥寥，反倒是其他的大多数的歌在歌坛后辈的演绎之下重现生机，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罗大佑被唱进歌里，人人都是罗大佑，大多数观众都是其他明星的歌迷，而对罗大佑的爱和尊敬并没有那么可观，渺如尘埃。假如我是罗大佑，可罗大佑自己也不再是大众眼里的罗大佑了。 72变，我们又等到民国72年，岁岁年年风水都在改变，有多少长安一夜变成上天，在这个5000年的悠久历史里面，成功与失败多少都有一点，清清楚楚写在你的脸上，你是个闹闹滴滴的秀明人，匆匆忙忙的现代人，有人默默耕耘，默默种植，有人在过着他的太平日子，有人在大白天里彼此明争暗斗，有人在黑夜之中枪杀歌手，随着都市现代化的程度，每个人多少追求一点幸福，是个什么样的心理因素，要吃掉一条高速公路，在西门町的天桥上面闲逛，有多少文明人在人行道上，就像我看到文明车辆横冲直撞，我不懂大家心中作何感想，一年过了又是新的一年，每一年现代都在传统边缘，在每个新的一年365

经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如果我跟你说我爱上程璧了，你信吗？或者说一个被劈成两半的自己，身上看似消失的孤独和浪漫，一半呢是留给了乱云飞渡的青春，一半又重新因为程璧而生根发芽了。粗茶淡饭的民谣，它会让你在从容在窘迫当中获得一份幸福，精致可人的民谣呢，它会让你人生片段变得赏心悦目，故作潇洒的民谣呢，会让你默默的去忍受，去相信明天美好的存在。还有一种民谣叫做诙谐写实的乡村民谣，是吧？它会把乡村爱情故事里的赵四儿写成童话故事。而我呢，我原来是把寂寞分成两种了，一种是年少无知时无知的那种寂寞，另一种是后来无助的寂寞。一直到遇到程璧，也终于确信这世上还有第三种寂寞，就是类似文人墨客悲天悯人的寂寞，放在他的歌声里，便是刻在眼眸里如此清澈平静而又孤独无声的寂寞。几支好歌，一个路人，故事可有可无，离去的时候是否晴天，我都跟你走。 有一个姑娘，她走在路上，有她一直要去的地方，烦恼的事情都不会在意，走过了一段一段的成长。有一个姑娘，她就在路上，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失望，无关的人啊，就说声再见，有过的梦想在生长。也不害怕明天，他知道今天就是最好的。有一个姑娘，她走在路上，有她一直要去的地方，烦恼的事情都不会在意，走过了一段一段的成长。有一个姑娘，她就在路上，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失望，无关的人啊，就说声再见，有过的梦想在生长。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这样的午后，不需要朝圣般的虔诚，也没有泪如雨下的痛楚，只是在别人的歌中找回似曾相识的感动。即使是他人的故事，也自有属于你的暗香凝秀。墨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苏毅坐在陈锦的对面，优雅的抿了一口咖啡，微笑着说：“谢谢你还记得我。”陈锦目不转睛地盯着苏毅，他恍惚记得他们的大学时代，苏毅是那个喧闹的校园里最安静美好的女子，低调而华丽地绽放在每一个男生的心里。是的，她是一个女神一般的存在。你当初给了我10万块钱当作补偿，而如今还给你。苏毅微笑，我用这笔钱开了家店，现在生意还好，所以还给你吧。陈锦想要说话，却被苏毅打断，说我还有事儿，就这样吧。然后苏毅从包里拿出那10万块钱和一杯咖啡的钱放在桌上，然后离开。出了咖啡厅，苏毅开车去接女儿。女儿已经8岁了，在上2年级，聪明懂事，当然还很漂亮。她没有告诉陈锦这个女儿的存在，就像当初他没有告诉他这个小小胚胎的存在一样。陈锦微笑着看苏毅倒车离去的样子，他知道事情会是这样，从他们分开的时候就知道了。他闭上眼睛，想自己什么时候爱上苏毅的呢？记忆里是一个很冷的冬天，还有一只可怜的流浪狗。苏毅穿着他白色的羽绒服，蹲下来护住小狗，看了一会儿，然后摘下雪白的围巾来围住脏兮兮的小狗，抱起它用脸蹭了蹭，小声说：“你也是一个人吗？以后我过来陪你好不好？”小狗悲鸣了一声，苏毅便心疼而满意地笑了，安静地离开。苏毅大学的时候有很多优秀的男孩示好，而他却只和陈锦相恋2年，并且私定了终身。并不是因为陈锦家世优越，而是因为只有陈锦每次邀请他去散步都会告诉他带上他的狗狗。他第一次去陈锦家的时候，就因为不善言辞而不讨陈锦母亲的喜欢。陈锦母亲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陈锦，如果娶苏毅，那么他一分钱的家产都拿不到。在这种高压之下，陈锦退却了，拿了10万块钱给苏毅，然后就消失了。分手的时候，苏毅倔强的没有说话，一直到陈锦转身离开，他才看着陈锦的背影掉下大滴的眼泪，手里死死地攥着她怀孕的化验单。回家之后，苏毅就大病一场，自己一边吃泡面一边哭。他是孤儿，从小就一个人生活，一个人说话，一个人吃饭。但现在他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才刚刚3个月就没有父亲了，他想要这个孩子。 然后陈景给他钱的时候，他拿了一部分开了一家小小的饰品店，剩下的全部用来补充营养了。每个月他自己去医院做检查，每天在店里放轻柔的音乐进行胎教。就这样，直到苏怡现在的丈夫找到苏怡，照顾她，逗她开心，陪她去医院检查。那个时候苏怡已经怀孕8个月。后来女儿降生，苏怡仍旧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后来女儿在一个深夜发烧，彼时苏怡正患重感冒，苏怡试图将女儿抱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绝望的时候，那个男人的出现将他们母女送到医院，苏怡终于答应了他的第7次求婚。打断了回忆，苏怡到女儿学校门口的时候，看到自己丈夫已经牵着女儿出来了。快到家的时候，丈夫突然刹车，苏怡看向窗外，是陈锦。陈锦在看到苏怡丈夫和女儿的那一刹那，目瞪口呆，她惯有的微笑终于变成了惊愕。苏怡和丈夫下车挽手走到陈锦面前，苏怡的丈夫对着陈锦微笑，好久不见，陈锦。是的，苏怡的丈夫就是当初和陈锦一起目睹苏怡收养小狗的朋友。陈锦愣愣地望着车里，好奇地打量着他的小女孩，好熟悉的眉眼。他们是一家三口。原来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 知道你也不能带我回到那个地方，